会心 那天的无论是哪一天。

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的是为了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，飘来飘去，我早已经放弃。怎么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的是为了你。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是为了你。 结局打开，那把如今

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 中山君。

起无永 夜。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的泪，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，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的几幻 时间就像一段渐行渐远的旅程，四季更迭，永不停息。留住时间的方式，唯有把它变成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鸣笛启程，和九六九一起留住时间，回味经典。

浪花般离开花朵，安详残留。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告诉我怎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，难忘沉默继续。让爱在灰烬里重生。

声的小孩太让人害怕，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，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，你的身体却在拼命逃，让欲望在燃烧。真的太有比我好，我为谁在挣扎，你爱我还是他，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，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。拉着你的手却让我也被脱下，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，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找， Oh

些美好的事情，你是不是爱情，或者是陪着我旅行，同看过这一路风景，这一路我走走停停，谁都带着回忆去远行，坐慢车倒退看风景，爱上错了站才能遇见你，我们又找不到原因，有奇妙的默契，你眼里也有同样藏不住的孩子气，转几圈公里才到这目的地，沿路的美丽都是因为你，这是不是爱情，像一场旧电影，微笑或沉默都是事情，你是不是爱情，或者是陪着我旅行，同看过这一路风景，云朵在眨眼，空气很香甜，我们走很远，忘记了时间，你在我身边，只好让全世界陪我一起留恋，是不是爱情，像一张旧电影，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，你是不是爱情，或者是陪着我旅行，至少我没错过风景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